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舊姜字啱聽。 Hello， 大家好。舊姜字啱聽又同大家見面喎。咁大家咧冇睇錯電台啊，一個係 My Radio 喎。因為今日加嘉賓咧啊，好奇怪啊。因為三個嘉賓都我有老友記。因為點解咧？我喺 Facebook 我講過咧，我學識少啊，不學無術啦。咁我好奇怪嘅，點解咧？我成日睇，我識阿仙人啦，呢、這個啊介紹先，呢、這個中間呢個阿仙人，跟住阿老表啦，同埋阿榮少啦，嚇佢三個咧真係好重份量，我講身形，所以我要專登今集我要挨前少少，如果唔係我好渺小。咁我其實阿仙人，我識你嗰陣咧，你係煲湯嘅。 是啊， 我真係喺 你嗰陣時攞啲馬卡俾我， 係冇錯啦。咁你咧就我見你煲湯嘅， 發聲啊飲咗之後， 煲煲下湯啊，睇喺 YouTube 睇到你有鬼怪嘢，你又得嘅喎。跟住整一下有啲哇，好似榮少血案嘅喎， 奇案啦， 奇案嘅喎。阿老表又聽講你有好多即係私夥嘢好正嘅喎。其實咧，你哋啲咁多話題嘅呢條節目，今日請你嚟就指點一下我，其實就 我咁講，大家即係 研究下啦， 研究下或者係分享下啦。 唔係喎，就係你都多㗎。 我有咩過啊？我再講自己俾人釘㗎啦， 經歷多嘛。 其實唔使你嘅做網台，喂。我係即係有好多你點做都會俾人話嘅、 我正正相反最中意聽你講經歷。 唔係啊，喂，真 係你去黑心啊！你 Facebook 留個言啦，話你黑心啲，寧願我請唔到嘉賓。 咁你又講翻自己嘢喎？ 而家老表你咁多嘢講，我講你先啦。喂，原來有人話俾我聽，你收埋好多正嘢嘅。 是啊， 冇啊，我冇收埋埋，通常我都喺 Facebook 公開嘅喎，都 唔係佢嗰啲正嘢，唔係唔想公開，係會驚俾 Facebook 禁言啫。 係啊，佢坐監一個禮拜咯，喐啲就一個禮拜唔俾我再出相。 啲相，啲美女， 哦，美女上嚟呢啲， 嗰啲硬照。 阿鄭合問我，叫我即係逼你供，咁即係逼唔到㗎啦。 佢主要係想攞原相啫，即係冇遮冇掩嗰啲啫。 阿老表影嗰啲硬照，睇完硬嘅。佢都系硬照。 最厉害咧，佢影嗰啲相咧，喺一条街度影。 系啊， 个 model 咧系唔着衫裤。 系哇， 野外露出呢啲叫 系啦。 简单嚟讲，我哋个玩法叫野外露出。 大尺度啊！ 你话系咪硬照？ 今日咧，我睇新闻啊，香港航空好似有危机喎。 唔系话 系啊， 系啊。咁样睇完嗰个新闻咧，跟住有啲新闻打出嚟咧。原來又是成龍做 他條友做成代言人做邊個邊份 死邊份跟住我上網係咁望一望咧，上即係 Google 查一查咧，原來他做的代言人間間都大鑊嘅喎，係咯？點解會咁嘅咧嚇？ 但係霸王啦，做 霸王 再上啦， 霸王 上 啦， 霸王 霸王未執，不過咧就 差唔多㗎啦。 話驗出有咩 cancer 啊嘛，佢賣一個好似一個咩國內嘅空調啦， 啊， 好似又唔掂喎。佢賣個車喎，架車全中國銷量800台嚟啫喎，上網睇到嚇。 三菱都借到不得了啦， 三菱不嬲， 三菱嗰只車佢代言嗰只車就回收啊，全球回收，真係論盡喎，真係嚇。 我想早年那些好一点八十年代也好一点。 八十年代香港八十年代仲仆街。 八十年代才大鑊啊。 八十年代後期我在尖沙咀兩年來開過5間店頭，有回旋壽司，有日本餐廳，有卡拉 OK， 有夜總會，我間間位去剪彩。全部都冇好收場，間間滔滔攞事嘅。雖然我認識佢啦，當然即係可能佢 即係冇租日期唔滿賺夠就算嗰啲。 冇啊， 全部都 係執笠啊，全部。 係咪元字頭嗰間啊？嗰陣時候間， 我做回旋壽司嗰陣都未有元禄嘅。 哦， 我係第一間叫上野，喺嗰個綿燈徑裏邊嘅。 哇！我第一次食完回轉壽司喺邊度啊？喺淺草啊，雷門對埋去嗰度。 誒，講東京， 好多年啦， 香港嗰間係第一間嘅，我係第一間開。咁啊，但係又即係總之兩年內開五間啦。 即係揾錯人剪彩啦， 或者係。 咁當年係好重運量嘅。 誒，咁啊係。喂，唔好講佢。你講翻你哋啲節目啦，你邊有咁多話題嘅啦，我想偷下師啫嚇。 嗱，呢個就因為後生嗰陣時好百厭，呢個咧我啊未老，佢又未老，但兩個都話係好百厭，咁所以咪有啲話題咯。 例如嗱，但係講真啦。你做網台節目，我哋又冇阿鬱敏嗰啲咁好墨水啊，滿腹經論，即係屙到尿都黑色嘅，啲墨水多到屙尿都黑色嘅。即係咁，你講翻自己嘅，講啲細個啲經歷啦，講翻啲靈異，我真係細個成日攋嘢噶嘛，又撞鬼噶嘛。咁煲湯就因為自小家貧啦，要做家務， 煲得手好湯。 咁啊唔係嘅，咁你 喂嗰靈異我都其實我到依家我都唔驚鬼嘅，但我曾經一次咧我自己經歷嘅，好多年前我喺澳門咧就同一班日本人去玩咧，咁澳門有間叫做總統酒店，係，咁我哋完咗之後咧，有啲日本人帶曬小姐去啦，咁我就唔係話冷清高講，我唔興帶總統小姐，我唔中意嗰啲嘢，咁我就住咗間房咧瞓覺無端端我感覺我好醒瞓嘅，有人佢喺屋企咧，人插條鎖匙我就醒嘅，好醒嘅。咁我就瞓瞓下覺時，我覺得有人入咗我間房，但我就好似俾鬼砸咯，感覺起唔到身啊，好大好清晰， 喐唔到噶嘛。 咁佢咧就喺我張牀度，好似坐低咗咁，坐咗喺我個腰度度啦。咁我更加哇入咗我間房，坐喺我嘅腰位度咧，咁我就掙扎咯，喐唔到。但係佢咧跟住起身啦。就坐喺我膊頭邊，咁我一路掙扎都喐唔到嘅話咧，我就覺得，但我好感覺到佢一定女人嚟，所以我喐唔到啦。跟住我掙扎好耐之後，突然間咧佢走啦，咁我就即刻醒咗。咁醒我之後，我即刻拍咗我間房係叫 connecting room 啊，我同我朋友去咗隔離房， 中間隻門開咗過去噶嘛。 跟住我砰砰砰砰咁拍啦，佢有咩事啊？大家瞓半夜，我話我唔知遇到啲乜嘢，總之我唔敢瞓嗰度，我去你間房。佢間房其實我哋大家都係細房嚟嘅，咁我就攞咗個枕頭，攞張被就喺佢地下瞓咯。 哦， 咁啊過咗，咁都唔都乜嘢咧？咁過咗第二日我哋食晏嘅時候咧，咪同一班人喺嗰個酒店食中菜，咁講開嘅時候，啲人話。話佢原來呢間酒店咧鬧鬼，佢話一間房有間房鬧鬼，嗰間房咧就係女鬼嚟嘅。咁我話曾經有居人喺個房度，即係好似賭咗錢輸咗咧，自殺死咗嘅。咁我聽到之後，哇都驚驚地啦。過咗兩三年之後，我有個老記就去咗總統酒店做老總，即係差唔多啲好似細佬輩嗰啲啦。因為我做旅遊噶嘛，我就話俾你聽我嘅經歷咯。佢話：阿姜哥，你嗰個係咪幾多號房？我邊度記得？總之低層，唔知好似四樓嚟啫。我哋間酒店長期一間房係唔賣嘅， 就係嗰間。 佢話嗰間房係唔賣嘅，你咁巧住正佢，點解會咪俾？佢話可能嗰晚係叫爆曬，好恐怖喎。哇！咁你講完之後，我就真係驚咗啲。但係到依家我都去遍世界，我都唔驚。 落得你遲啊！總之住你嗰間房啦。 耐唔耐啊？ 我未試過女鬼啊！ 你記得幾耐之前啊？仲有個直升機，仲有個飛機場嗰陣時啊？ 廿幾年前噶啦。 總統隔離以前咪有嗰啲玩嗰啲咩商人嗰啲滑翔機嘅？澳門嗰陣時啊，就喺總統 邊海邊嗰度。 係咯，有嗰個噶嘛？ 我唔知道。總之就咁咯啊！咁你話你成日都見呢啲啊？ 係啊，喂，講開酒店，你嗰個都好啲啊！我有個 friend 啊，住天水圍寶記一間酒店嘅啫。咁佢撞到嘢喎，即係成個櫃門啊，有人喺度敲喎。咁佢梗係炸型啦，因為裝修搬去嗰度噶嘛。咁啊，同個經理講嚇，小姐有咩？不如咁啦，我換房俾你冇問題。不如你同我去埋嗰兩間咧，感覺一下有冇黐線，即係唔係淨係嗰間房有啊？仲有九幾間，不如你去入去嗰度幫我感覺一下，睇下嗰間嘢有冇。 即係你感覺到， 唔係佢啊， 唔係有啲人， 即係我個朋友感覺到啊，因為佢好惹呢啲嘢噶嘛。哇！好細個見噶啦。 咁你細個仲有咩百厭嘢？你話就老 嘅 多咯，多咯。 我細個好乖嘅。你估唔到我細個好乖喎！ 你大個先百厭啫， 我係大個先百厭。 因為我係細個，我媽成日俾我去街嘅，我就好中意躝街嘅，又唔俾我參加學校嗰啲旅行咧，推咁你至多俾你打鑊嘅啫。去得多，去得多咧，我就唔理嘅。細細個我唔知嗰啲係白粉嚟㗎， 白粉多。 不是啊，我有啲有喂，有啲咪啲導遊冇興嘅，幫我帶去邊度啊，拖啲嘢去邊度啊， 哦咁樣啊， 咁你唔知噶嘛，初初唔知噶嘛，咁啊，咦，哇，有一蚊賺喎，嗰陣時一蚊好好使啊，大佬咁鬼大隻，有一蚊紙啊嘛，綠色噶嘛，啲一蚊紙。咁細個都唔知嘅，後屘誒試過一兩， 唔少位啊！陳茂波都有做呢樣嘢啊！陳茂波好似認過，認咗啊，係嘛？ 佢有認啊？ 有， 又認拖嘢啊？ 係白粉波啊！真係早排 啊！再加埋劏房啊！ 咁證明你都唔好位啊！人都做到個局長。 有以前僆仔，咪好多嘢都唔知嘅，譬如去學功夫咧，咁啊跟埋個師兄，我好細個嗰啲十一二歲啊，咁啊夜晚帶我去，其實原來佢我師傅係收租佬嚟嘅。咁啊上去收堂死，哇！點啊點啊，師兄你去邊度咧？有錢收嘅，屌一上去有人拎定錢俾我，跟住咧又屌你入到嗰度黑掹掹啲咩地方嘅，又帶我去 蛋檔啊！ 唔係蛋檔，嗰陣時未睇先未興蛋檔，蛋檔係七幾年嘅生產物嚟嘅，娛樂中心啊嘛，嗰陣時蛋檔係嗰啲黑廳嚟嘅。 哦，你講洪師傅啊？ 係啊，你 頂唔好講咩，唔好講啦，唔係咁好多人識紅嘅，咁係 啦，係啦，跟住又。 講越多， 又帶我去睇小電影啊！我好細個已經睇 過，九龍呢啲有冇？ 九龍城嗰啲啊？ 唔係九龍城，嗰陣時喺尖沙咀嘅，唔係尖沙咀。 有個車送過去嗰啲啊？ 金咩？金馬倫唔係金巴利道定金咩？嗰個出邊就係差唔多嘅。嗰間嘢叫嗰層樓叫新一樓，所以嗰個架部叫新一樓。喺廟街坐的士。 哇！真係我後生嘅時候，我完全冇呢啲嘅，我連即係真人表演我未睇過。小電影我都少睇，完全係啲同學啫。嗰陣時偷偷地攞部機咧，嗰啲好 八米嚟， 八米喺屋企咁樣過嚟睇，我已經話哇好勁啦，已經睇過一次。 唔係㗎，嗰陣時睇小電影好過癮啊，成班都係電影，一堂凳佢坐喺度咧，喺度放啊。佢咁樣嘅，佢有兩間房嘅，呢間咧左邊呢間睇小電影嘅。咁你咧睇完小電影咧，你又可以睇埋真人表演嘅。如果你幫襯小電影。跟住去睇下真人表演咧，就有五蚊，好似有五蚊碟 回贈， 回贈， 哇！做生意 入到去嗰度睇小電影，一張床咁咧就圍兩行嗰啲接凳咁，啲人就喺度睇咯。 我做旅行社，我17歲嘅入旅行社，我做即係 office boy 啊。咁我跟啲導遊咧，聽佢講啲架仔鹹濕噶嘛。咁夜晚咧，佢哋咧就即係帶翻酒店食完晚飯之後咧，佢通常嘅下文就喺 lobby 集噶啦。咁我冇跟嘅，當時初去咧就冇資格跟呢啲嘅。咁聽佢哋講咧，原來都有帶佢真人表演嘅 灣仔啊嘛， 唔知喺邊度啦。咁嗰陣時呢度 尖沙咀都有 嘅，尖沙咀灣周圍都有。 因為佢係佢哋啲外快嚟嘅，因為佢唔想公司知，所以唔俾我跟嘅。 係 咁我聽佢哋講咧，就嗰陣時人品就唔好叻。我聽佢講就話真人表演，跟住大夜晚，跟住大漢口道嗰啲嗰陣時啲地牢嗰啲細嗰啲級仔咧，冇上裝酒吧咧。咁我後期我開始點解咧？老闆俾權力我，即係老闆捉佢哋。即係 捉蛇， 係捉佢哋，即係帶啲客去賺咗錢唔交，其實呢啲都要交翻公司。 哦， 啊，咁啊，老闆 秘攞捉秘攞， 老闆派我去，咁我佢哋冇計啦。咁我見到，哇！啲架仔真係好恐怖嘅。嗰陣時我見到，點解咧恐怖咧？嗰夜總會啲女人咧，個個四五張嘢，又醜怪又有啲又肥添啦。 啊， 架仔照去嘅。咁啊，同埋個夜總會跟住咧，之後漢樓度咧，咁咪好多啲唐樓嘅。一離開夜總上就上邊，佢哋租咗啲單位啲房咧。咁當我未去過啊，我喺度都啲客都未揀完嗰個翻嚟噶啦。 咁快 關係咁好喎， 我好好賺嗰陣時，佢哋我見啲導遊就嚇咁但係我自己就冇經歷，個後生仔好乖嘅， 完全。我哋唔係喎，嗰張去暈曬，乜嘢池啊、光廳、黑廳、魚蛋檔、夜總會。 Disco 咧，又我哋認識啊，又有一集啊。 跟埋啲咁嘅師傅咧，鹹濕嘅啫。我哋僆仔都其實唔知咩事啊，跟住去嗰啲咩，佢真係個嗰啲咩池啊，真係有個光嘅。係啊，跟住揼骨嗰啲咧，好平嘅就嗰陣時廿幾蚊嘅，一個仲閂埋房門嘅。後尾咧就嗰啲友仔咧夾硬嚟啊，人哋講明揼骨嘅啫嘛，佢夾硬嚟咁就唔俾啦。以前係閂埋房門嘅，又試過幫襯嗰晚咧，屌佢制水都咁死。屌你想你揼骨要沖涼噶嘛？跟住每人俾個烹你喎，屌俾個烹做咩？今天呢度冇水啊！你拎個烹個隔嚟沖啊！屌唔係喎，係啊，好好笑。 喂，講啊，我哋講啊，你陣間俾阿老表講佢啲嘢啊。你點解會做網台嘅咧？喂， 冇啊，依家冇。 而家冇點解會做網台咧？ 點解做網台？就係同其中一個有節目嘅主持，就去食嘢，去食飯，食食下咧就。 成班喺度飲緊威士忌啊嘛，飲下飲下講啲話題，你知啦，全部麻一佬一坐低講咧，講咩咧？但就係講女人啦，咁講完女人又講啲好笑嘢啦，同男女間嘅情趣嘢啦，咁啊講下啲好笑嘢。咁嗰條友突然間話：喂，不如我哋去做節目啦！我做咩節目啊？咁佢話：唔係啊，我有個節目咁啊，但係依家即係仲未定位嗰個節目，仲未定位。咁嗰個節目咧就唔係有視像嘅，淨係得聲音嘅啫。咁啊喺另外一個台啦，咁啊捉咗我哋成班上去咯。咁開頭咧，因為佢個節目咧都係新，同埋嗰條友講嘢比較悶啲。佢嘅人又唔精彩啦，係嘛？咁我哋一上到去之後咧，喂，我哋不如今日講鹹書啊！我哋細個未睇，即係成日都係睇鹹書。講咁你講。香港地講鹹書係咪一定係龍虎豹先 第一本啦、啊？第一本啦、啊， 你一諗啊，已經係諗到係龍虎豹先。咁我哋個開場白就係嗰個龍虎豹嗰、那個嗰、那個改編歌，嗰、那個 龍虎豹好睇， 龍虎豹好睇啊！ 但係好撚貴 啦。但係咁就嗰一集咧就開始爆咗啦，有人睇啦。咁啊，直至到咁一路喂。都是吃完飯了做節目啊，是但啦，我都覺得自己是借廁所嘅啫嘛，我冇諗住自己係主持，咁咪上去再錄咯，錄一集就錄講揸巴士嗰啲嘢，咁你我都講過啦，喺嗰其他節目就係講啲即係趣怪嘢啊啲咁嘅嘢咯，咁真係好多人聽啊嗰陣，但係因為你係嗰啲所謂好多人聽咧，因為你冇視像，淨係得把聲，咁都有20,000+個下載率，係下載率，咁 OK 咯。咁但係後來就點解唔做呢？就因為有拗撬咯。咁有啲覺得自己個節目得啦。咁其實你呢啲都係配角嚟嘅啫。 唔係最慘，佢有啲咧做網台節目好奇怪 嘅，好容易自嗨嘅。係 啊，呢個 嘅地方嚟。 佢又覺得。屌，我冇你都得啫。喂，佢又唔記得係 teamwork 嚟嘅喎，大佬係成班人嘅，有啲節目係要成班人先好聽噶嘛。你唔同鬱敏咁一條友講都得。 所以同埋嗰陣時同埋其他拍檔一齊飲住威士忌做節目咧，就真係好過癮嘅，好爆嘅，因為講到自己都收唔到科，都唔知點好，因為踎曬啊個。 好彩你女朋友冇睇啫喎。 系啊， 你系咁爆自己啲嘢， 我谂啲观众会中意睇噶。你中意睇咩咧？讲咸湿嘢噶， 系啊，多数啲咸咸湿湿啊，自己啲咁嘅衰嘢经历啊。 有舞台节目都好得意喎，吓你讲人坏话， 系 讲啲揭社会啲冇人知嘅嘢，咸湿嘢自然多人听。 系揭秘嘢 咯，人系八卦噶嘛，佢接触唔到嗰啲咪想听咯。 唔系，系主要咧，其实有好多真实生活嘅人咧。是比我講出嚟嘅嘢更荒謬，但係佢唔會講俾人聽，係呢條友傻咗啊！佢係咁講，係咁講，咁咪過癮咯，即係有共鳴。 主流傳媒咧，佢唔能夠講啲我哋咁陰暗嘅一面啊嘛，係啊，所以佢哋好多限制，所以好多時咧喺主流嘅媒體入邊咧，我諗講出嚟嘅嘢咧，可能大家都知啦，又係咁啊，但係可能我哋喺網台入邊咧就可以個尺度可以再大啲，再大啲，哇！你主流媒體你都不會下到鬧人，但我唔認啊，唔係嘅，呢度可以拍台就係比較真性情啲嘅，可能大家 即係好似阿姜哥你做嗰啲咩啫嘛，你睇日本仔嗰啲嚇到癲嗰啲， 真 大台唔俾講噶嘛，大佬啊， 真啊嘛啲要， 屌人係真人表演啊，屙尿嘅攞啲尿嚟飲都得嘅，咁你 係啊係啊， 屌大佬佢真係得喎， 其實我真係知好多社會，即係話細個好乖啊，大個先唔好話壞，即係見識多啲， 見識啫。 其實你話如果啊 touch 啊，如果有一日我。即我今日下晝講，有個朋友仲後生過，咁啊無端端有咩膽管癌？膽管癌嘅話，聽講話我有個醫生朋友話咧，做6個月命啫。咁佢去美國醫。咁你如果有一日啊得出啦，如果我有譬如我年紀再大啲啊，或者我有啲咩唔好話咧，我一定要爭取做一集節目咧，要大爆社會啲名人啊、娛樂圈啊、黑道中啊，我肯定大爆好多嘢會。不過大家要排等呢個， 大家都唔好想聽到呢集喎，姜哥。 都唔係喎，我依家發覺突然間好多人望啊，姜哥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咪最攞命就係、是、原來你幕前見到嗰個人係咁嘅，你即係喺哇，原來背後啲 暗面 是啊， 所以估唔到嘅，因為我點解我認識啲娛樂圈人，或者我認識好多啲藝人咧，或者我認識個圈中佢啲朋友咧，如果講出嚟，好多人會 嚇係佢嚟㗎， 破壞性形象。 你記唔記得嗰晚食飯我哋講嗰啲啊？我同你講嗰啲有鬼人知咧， 真係好離譜。 放心，我哋唔會講出嚟嘅。 好離譜，離譜嚇。係 啦。 咁啊，明少你又講下點解你嗰啲節目咁多血案咁多，你知咁多啲嘢嘅？ 其實本身佢都好精彩，佢踢毽好叻，係啊，佢踢毽好叻，佢又打拳。佢真係打 嗰啲係你去跆拳噶嘛？ 係啊， 係有玩過幾樣嘢咧， 好雜嘅佢打得， 唔係佢好搞笑喎、 啊，同埋佢中意研究血案嗰啲， 嗰啲剛強嗰啲運動佢冇事喎、啊，踢毽踢甩臼， 係扭親只腳， 扭親只腳， 即係扭韌帶，韌帶有事。 同埋歷史，佢喺舊網台嗰個節目講歷史咧，嗰、那個點擊率好犀， 係嘛？ 係一集可以成廿幾啊，廿幾萬， 過咩九十幾啊嘛？ 九十幾， 我試過有啲集數七八十萬， 七八十萬， 七八十萬啊！哇，咁犀利啊！ 咁嗰陣時候啱啱個好拍檔咯，有個好嘅拍檔喺度啦。唔係我咧，本來咧就唔係做網台嘅，就有時候先人啊叫我喂，你客串啊，講你啲擅長嘅嘢啦，譬如有啲人講功夫啊，有時啊講下一啲靈異嘅分享啦。跟住講下講下咧，就同嗰陣時個台嗰個老細啦，咁啊傾多兩句，咁我話其實我自己係比較熟悉啲比較軍事又或者係歷史嘅嘢嘅，咁誒啱啦，有個嗰陣時我講埋個名啦，嗰、那個我個拍檔啦，萬里望咧，咁佢就真係係講歷史嘅，咁佢就想揾一個拍檔，咁我哋兩個就聯絡，咁啊傾一傾，原來大家都係有興趣嘅喎，咁不如揾一個。我哋嘅題目啦，因為之前佢就講過兩個題目咧，就覺得佢好似意猶未盡，唔係好發揮得到，我哋就揀咗個比較血腥嘅題目，所以咧就同喺中文嘅節目咧抄咗佢少少嘅名字，叫做歷史幾聲都有嗰陣時，咁啊講啲血腥嘅嘢，初頭都唔覺嘅，咁跟住我就問啲朋友，喂，如果我講啲歷史上邊你哋估唔到嘅血腥嘅嘢，譬如食人肉嘅歷史，例如講啲藥。我哋以前古代嘅藥原來好多用人肉、人血，或者係用一啲好核突嘅嘢做成嘅，用個屍體 藥引啊嘛， 係啊，用做藥引又好，或者係俾你食嗰嚿嘢，其實人嘅屍體一部分嚟嘅，你話嚟止咳嘅，咁你頂唔緊噶嘛？咁即係我呢啲就開始切入呢啲題目入邊，又或者係喺一啲叫做歷史入面發生的事你估不到的恐怖，例如原來以前有樣嘢剝皮，將啲人皮掛曬條街嗰度，啲風一吹落啲人皮度咧。呼咁嘅聲嘅，即係你毛管凍嘅，但係嗰啲人皮食曬嗰啲草入去喎。咁跟住就憑住呢個節目咧，就估唔到就跑上嚟。係 佢個拍檔都勁喎， 勁勁 啊！卅歲鬆啲，但係估教人哋鑑賞古董， 好厲害。即係所以就我就好多謝呢個拍檔，到今日為止我同佢都係 keep contact 有聯絡，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嚟嘅。即係跟住佢就公事繁忙，佢冇做啦，咁我都辭演咗啦咁樣咯。跟住後來我自己再做翻歷史節目，真係先人你講得冇錯，冇咗拍檔咧就真係好似冇咗左右手咁樣。 好辛苦㗎， 好辛苦，因為我一個人要做埋佢嗰個 資料搜集嗰啲嘢又要， 同埋佢嗰個物體冇咗斷咗咧， 即係冇一問一答。 係啊。嗰陣時我邀請佢做，佢都話唔得閒，佢都成日周圍飛，佢都話。 所以做節目好犀利，我嗱好似你又講玉敏咁咧，因為如果我一個人對住個鏡頭講嘢咧，我唔知講乜好，我肯定好啞啞。咁例如好似阿我喺度嚟講，其實阿玉敏叫阿台長幫咗做咗頭，咁台長我喺我嚟講又要即係佢喺旁邊咯，好定嘅。點解咧？佢唔需要有甩咳嘅，即係佢會引導你嘅。所以你拍檔 台長本身都係一個百科全書， 好犀利，好犀利嚇！所以我就我都佩服佢哋呢兩個啦嚇。 我話台長，我2004年聽佢做節目嘅啦。 哦，係人民台咯。 係啊，佢同阿陸傑啊、嗰個黃岸然啊、仲阿老蕭四個人做啊，長毛四個人。陸傑老蕭黃岸然，跟住就長毛，阿長毛啊成日同阿陸傑開拖， 開拖 係啊，一個 陸傑我都 一個右派， 一個左一個左右嘅右啊， 一個左一個右嘅， 仲未聽過呢個人嚇。 係啊，跟住最尾唔做嗰集啊，即係阿黃岸然， 哇 咁。係咁，老母前老母後，你有冇？反而調轉喎，長毛嗰集一句粗口都冇講，嗰個平時唔講粗口，係咁屌啊！老母， 係啊，出埋街 嘅，係喺出埋街。 網台好玩，網台冇所謂 嘅， 直接出街 啊！係嗰陣時聽網台就係咧，喂，你聽心機咧，你就抱住喺度聽。你過咗個集冇噶啦嘛，聽唔翻噶嘛。 水過鴨背。 但係你網台唔係噶嘛，你可以 download 翻嚟聽噶嘛，過咗都可以睇翻噶嘛。 同埋我諗每一個節目咧都有個特性喺度啦，我哋識嗰啲主持人咧，一拍檔咧有人同佢拍住做咧就唔得噶，兩個都瓜嘅，一個人做咧 佢你唔好你係吞口水好，你講咩嘢都好，總之係一大班人聽嘅。係 啊， 係即係有啲人係咁嘅。 有啲要揾，有啲人唔揾得拍檔嘅。 係有啲唔揾得拍檔，真 咁樣嘅。 係啊，有啲人佢講好地地。 係啊， 例如邊個咧？我見好多好徐旭文，我見好少節目一個人做喎，見。 嗯，睇下先。 覺唔覺得 嘅？都覺得嘅。 嚇，覺唔覺得嘅？ 都費事講。咪有啲人係。 我驚得罪人啊嘛。 咪有個講易經嗰個友都係一個人講噶，後屘俾人。被嗰啲風化事件俾人哋檢控，我覺得有個人講嘅啫嘛，講易經係啊。 同埋最緊要就同個主持人有默契咯。我哋好習慣喎，通常我哋傾偈咧，我哋有時望一望鏡頭，望一望大家咧，你唔好以為我望住對方隻眼，我望住對方個嘴嘅。 係啊。 阿仙人一停，我就接落去噶啦，諗定下一個接落去，跟住我一停，仙人就會接落去噶。即係呢個就係默契我哋。 其實好似我其實最舒服咧，就揾嘉賓佢接。 嗯。 我係咁問你嘢，唔使我講， 即 係 set 我啲問題，咁逐條逐條。 嗱，好似我咁講啦，嗱，我第一次出街就揾阿徐一多啊，咁當然好容易問啦，佢鹹濕嘢 A V 係咪先啊？咁但係我就唔知我對住你三個，唔知問咩，點解太多嘢 啊？因為混亂啊嘛，你人多 啊，你單對單咁點解啊？因為點解我呢幾日咧應酬多啊，就。我連續醉了很多晚，我昨晚又是醉了，醉到不得了。 是啊，打錯字啊， 最後又打錯字啊，即刻翻咗屋企之後都睇翻個 喺 Facebook， 咦，佢個打錯字啊！ 我打錯字多數飲醉酒。 係啊，哇，唔係喎，你都犀利喎，成日一支一支咁飲喎。 我欣賞過佢飲酒，佢真係堅。 我依家飲酒差咗啦，我最堅嘅時候，人哋問我咧，有啲朋友問我，阿姜哥你。飲得啦，你飲到幾多酒啦？咁我就話俾人哋聽啦，我淨係唔計紅酒威士忌，呢十年八年都係飲威士忌啊。以前係香港就係百比啫嘛。我如果淨係計 XO， 我諗我超過八千支。人哋話你冇搞錯，八千支。我飲酒飲咗，我應該係二十未到三十歲，廿八歲到開始正式飲酒。我一晚飲一支 XO， 淨係晚飯。我酒量好好。咁跟住嚟講，嗰陣時好興嘅，揾後生仔揾到啲錢咧，咁啊跟住夜晚啦，行夜總會咧，一定行兩間以上。有時興起上嚟，即係好似我早幾晚就同嗰個叫做晚記老闆，佢有啲嘢揾我傾偈，咁啊我哋兩個人就食晚飯嘅個酒樓送嗰支紅酒，咁兩個人得兩個人飲曬支紅酒，跟住佢又真係好耐冇見我啦，掹咗去Uno， 咁啊開支 XO。咁開隻 XO 咧，兩個哇一陣間就飲曬，好快醉，好快醉。跟住佢又唔知道乜鬼喎。阿姜哥，我哋再去富都，去咗富都又開隻 XO， 咁啊飲咗隻 XO， 一支唔夠啊知己，知己跟住佢又閃啦，佢又真係醉。咁跟住嗰啲我依家少出嚟蒲喎，咁啲睇場咧就知道我嚟咗咧就。又阿甲又嚟啊，月又嚟，咁啊坐成間房都係啲唔同場嘅啲體場喺曬，咁啊少見面。咁啊飲啊飲啊飲咗好多，飲咗咁啊咧，跟住其中一個咧，一個叫做葉文龍，即係搞拳賽嗰個人， 叫Ivan 啊 ，Kim Yip 啦嚟咗，跟住話俾我聽有個大哥喺灣仔飲，你過唔過去？哇！我哋啲大哥又好耐冇見佢，又去埋灣仔。咁跟住佢都又即係成晚飲嗰晚飲 XO 嘅同埋紅酒嘅，去到大哥飲威士忌。一見都話，先整幾杯先，嗰啲咁嘅女仔咧，又係醉到不得了。咁我就講啦，我一晚我淨係晚飯一支 XO 啦。咁唔好計夜總會啊！你諗下，一年三百六五日，我連三十晚食完團年飯，我都出去揾朋友咁嘅。甚至乎嗰陣時候，我喺尖沙咀開緊夜總會咧，我啲朋友最中意啊！我真係金巴利道，依家係嗰個叫妹記係嘛？地牢嗰度，嗰個位有我嘅，我有十間房啊，咁個大廳。咁我就一到嗰個年代開嘅時候，好似係九零年啊，啱啱嘅回歸嗰個危機，好多人移民噶嘛。咁移咗民咧，帶啲仔女去曬外國之後，個個就翻香港啦。 嗰啲太空人 啊，我就覺得唔知點解我好好喎。一到端午節啦，中秋節啦，過冬啦，年三十晚，喂阿老表啊，喺邊啊？喺屋企啊，因為嗰啲日子你揾唔到人去街嘅，明唔明先啊？喂，嚟我夜總會坐啊！哇！啲人好開心，跟住坐全部同我坐埋間房十幾廿個都係太空人嚟嘅，所以你話飲幾多啊？好啦，一年三百零日，我飲三百零支啊，十年係咪三千六百幾支啊？我飲咗廿幾年， 哇！ 我只是如果你話八千支倒出嚟一個小泳池應該都有，仲未計你有時飲下啤酒啊，飲下紅仔喎。 但係最攞命就係你個肝得啊嘛，我肝 烤食你好啦，唔去大話啊嘛，我哋 大話嗰陣時都 cheap 咯，我嚟講，我來來去去唔係富都就富城，跟住就大富豪啦，就中國城咯，去都係呢四間啫，一係 disco 啫嘛。嗰陣時飲好多酒， 富都富城好。 不過嗰陣時飲醉酒咧，依家就慘啦，依家飲醉酒咧就成日都好似。做唔到嘢，淨係飲水，淨係 集中唔到啊！ 集中到嗰陣時咧，就我可以點樣醉咗，真係醉到。我試過一次清水灣，我屋企停低架車，嗰陣時唔使吹波，就喺我揸嘅，停低架車翻屋企咧，嗰度我差唔多十級樓梯度啦，即係我係兩層高啲，我係爬上去嘅，爬到上去嘅時候咧，跟住咧開門，我只係個意志力可以支持到我開到門。一開咗門之後入到屋嘅時候咧，就我穿西裝嘅日都睇曬。我瞓咗喺地板度，我記得係雲石地嗰陣時瞓喺度，原來一路嘔浸住曬個身。 斷咗幾多隻啊？ 我前妻就出嚟咯，我即係聽嗰個翻嚟又聲大，跟住都唔入房嘅，跟住哄我嘅入，即係又梗係要沖涼啊剩啦。我飲到咁嘅程度，我第二日我都一樣好易好早起身，繼續去做。 呢個先至難得， 呢個真係難， 呢個真係難。即係飲到好似你咁樣咧，就唔難嘅。 佢飲， 但係飲完第二日翻工先難。 佢飲 XO 係 OK 嘅，飲啲靚酒得嘅。 你又肝冇咁快 啊？飲錯。唔係，當你飲到咁多咧，其實個個人 日日飲喎， 我日飲。我係最一年就係日頭翻工見客嗰啲人咧，冇人知我琴晚飲醉酒嘅。 呢個係一定係天生嘅，冇得聽。你叫我 唔得嘅喎， 你叫我浸咁多晚，你真係冇。 啲血裏邊有十幾個 percent 係酒精。 依家呢個哦， 酒槽豬 咁。我諗就三酒三第三晚都已經唔得。 頂唔順嘅，唔想見到。 呢個叫 quota， 都浸味。 其實我依家飲酒個 quota 差唔多，我都好似用到七七八八嘅啦。點解咧？ 而家先七七八八。 喂，除非咧咁樣撞到舊朋友，好好心情咧，我就飲好多。如果一般嘅話咧，我係少少，我就已經開始有酒意啦。而家，但係有酒意唔係代表醉嚇。 我懷疑咧，今日咧，譬如話你而家話飲酒啦，我哋三個加埋都唔夠你飲。 喂，佢嘅七七八八係我哋生日先會飲嘅嘛？係 啊，最飲完嗰度，最飲完嗰餐之後咧，我成個月都唔敢飲嗰啲咧。 咪最慘係唔係我飲酒咧？你同我劈我可以好劈得，但我去唔到個 high 嗰個境界。一係又我試過諗，我個斷片斷得勁過你啊！我喺樓下 好睇心情嘅。 心 情好咧，譬如見到啲朋友係啊，好耐冇見，心情好咧，零舍好走量嘅。 係 譬如好似我四年幾前第二次結婚啦，嗰晚都好驚人噶。我飲到好驚人噶，個個都知我。嗱，因為我擺四啊八圍酒，我開咗240支紅酒。我六點鐘個經大堂，即係喺 intercon 都係啲即係六星級啦。個 bar manager 問我：姜生，啲酒開幾多啊？咁我開曬佢咯。200多支，我拎咗200多支嚟喎，咪開曬咯。我全部酒鬼嚟嘅朋友。咁今晚半場都冇曬紅酒。 你四十八圍每圍飲半杯都死 啦！嚟講咧，但我有威士忌，我啲威士忌都靚噶，全部23年威士忌，都飲好多嘅，差唔多。咁我飲完之後咧，起碼我嗰日，我其實我睇翻啲即係有人幫我影相，我請人影喎。我第二張台我斷曬片， 但係 我嗰場酒席咧，我冇朋友知道我醉嘅。 咦，你係本能反應嚟？ 我唔可能係，可能係 細係啊， 醉咗個樣都好正經嗰啲咧。 跟住我送曬客之後，我上咗房間之後，跟住我就換衫啦，換衫即係普通衫咧。哎呀，阿黃大哥即係話黃大哥就係黃宇啊。阿黃大哥喺香港喎，咁我要揾佢噶嘛，因為點解佢人哋台灣過嚟同我飲？咁我點咧？打佢電話打唔到喎，我可以咁犀利喎。跟住我依家老婆，你再去邊啊？我唔得啊！黃大哥喺度，我梗係要照顧佢啊嘛。因為有幾個江湖大佬陪住佢飲酒嘛。因為香港，因為佢呢啲前輩見到好好咩？我走第一個站，我走咗去呢個富都揾唔到。第二個站我去第邊間都唔記得咗。跟住咧，第三個站去咗間侯爵會。 係 哦，我知邊 啊？侯爵會即係以前華務戲院啦。跟住去到入到去，阿黃大哥同埋幾個大哥，咦？點解你出現嘅？我話喂，黃大哥飲得好辛苦，跟住又飲過，嗰晚都飲好多好多， 真係好 心情。 即係啲酒嗰個血個酒精濃度咁高， 你都唔係血嚟㗎嗰啲，酒精嚟㗎。 佢係加翻啲酒精落去，咁即係血啦。 佢入油， 行得順啲啦，個人會。 唔係即係好似我哋以前飛車咁飲兩杯啊，瞳孔放大啲。 瞳孔放大睇位準啲。 你話我身體好唔好咧？嗱，我又得出講啊，我由細到大其除咗氣管唔好咧，我身體幾好，我基本上係冇咩病痛，完全唔需要話睇醫生睇呢樣嗰樣，我淨係得嗰個氣管唔好。你管唔好 啊！你一級好難搞啊！ 燒汗咧嗰陣時有啲化學整整壞咗咧。咁我嗰陣時我生意好，我飲酒好犀利嘅時候咧，我中意運動運動。我有日日去 gym 嘅，去舉啦，跑步啦。以前有興 aerobic 噶嘛，我跳埋 aerobic 啦。咁跟住就俾個教，我喺喜來登練嘅頂樓啊。嗰陣叫 cut hedge 啊。我喺度練嘅時候，俾人哋選過做 Mr. Fitness of the Year 嗰陣時，係啊，我唔知㗎。我酒店度有時操得攰咗啦，咁啊有啲酒店啲雜誌㗎嘛，攞啲雜誌喺度揭啦。 佢自己養喺度，點解我嚟嘅？ 我舉緊嘅時候，我舉嘅時候邊個同我一齊咧？阿黃錦新啦，阿林國斌啦，嗰啲從阿呂陽偉啦，佢都話㗎。哇，細哥你條鋼條咁犀利嘅，我舉得好重佢哋㗎，因為我舉重原因就係、是。我初出嚟係107磅，107磅，瘦到不得了。我著咩衫都掛唔起咁。咁我覺得開始又做到公司做經理啦，知人哋著衫仲有型，而家著咁肉酸，咁咪去舉咯。一路舉咁，跟住俾人選出嚟。咁我由107磅舉到130幾磅，咁我有腹肌啊，有六嚿腹肌添嗰陣時，同埋有埋乳溝。嗰陣時一日食午餐嘅喎，早午 high tea 晚飯，跟夜晚飲酒嘛，咪宵夜咯。一啲都唔肥嘅喎， 你瘦啊嘛？ 依家唔係我 你瘦 大隻咗之後， 唔係大隻係咯？你因為 點食？我食到咧，我啲譬如啲前輩咧，老人家同我食飯過，都話同阿細姜食飯真係好，即係啲人老人家唔中意嘥嘢嘅嘛。佢一定係佢清曬，我成台啲嘢清曬嘅喎。我又食得啊，咁但係咧食極都唔肥啊！依家反而咧冇乜宵夜啦，冇咗 high tea 啦。人哋會講笑啦，話阿細哥你結咗婚之後俾老婆搞大咗肚喎，我就喺呢四年幾，我大咗四寸咯，四寸幾個肚。 哇！即係你依然有去玩 gym 嘅？ 冇啦，冇有提美勁啦，已經嚇。因為講咗我哋講翻你哋啊，你嗰啲血案 嚟㗎嘛？喂，你嗰啲好聽啲喎。 你啲血案又點啊？點解你要咁多血案嘅先嘅？你係研究咗啊？ 其實唔係嘅，其實我本身我個節目嗰、那個、特色咧，就係好多時會揾多啲資料嘅。咁但係問題咧，我成日都覺得每一個節目咧。我哋嘅受眾都唔同嘅，譬如話有啲節目好似阿仙人咁樣，啲人中意聽啲阿靈異嘢啊，聽啲嗰啲咧又要驚， 女聽眾多， 唔係又要驚又要聽，係啦，呢啲先至過癮噶嘛，咁要營造個氣氛啊咁樣嘅。咁我就唔係，我可能係講一啲雖然都係獨特啲嘅嘢啦，又話哇斬甩咗個頭啊，又俾人哋肢解啊，但問題咧，我哋就會咧用一個好特色嘅角度，就話喂，我哋點樣睇呢單案，又或者呢單案當年。發生的時候，個社會的狀況、個震盪是點樣先？冇好似林過雲嗰啲一聽，嗰段時間真的冇人搭的士噶嘛。 夜晚 真 係 驚， 夜晚真係驚嘅， 真係驚啊嘛！雨夜屠夫啊嘛，即係等於屯門色魔嗰陣時候，真係個個女仔翻屯門，真係揾個男士陪伴住噶嘛。 男人仲慘， 男人仲慘就當你色魔。 屌你行近啲，以為你色魔啊！大佬點都未拉到，點知邊個係啊？ 冇錯啦， 係咪先？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講翻嗰個狀況出嚟咧，大家就。有共鳴，係喎，當年咁樣嘅喎，跟住啲人就不停咁留言啦，即係可能係我哋做網台就可以深入少少講呢一啲嘢，係都幾過癮嘅。 我就做唔到你呢樣嘢，點解咧？我睇報紙啊，大部分我睇個即係個白 嘅標題啫， 標題啫。睇標題嘅話，除非好大嘅新聞就係望少少啲咧，我其實我有一種閱讀嗰啲障礙嘅， 係有啲人係有㗎， 係啊！我好似嗱，我考個地產牌，考個保險牌，我係咁樣嘅。譬如你通常啲考試，梗係俾譬如嘢睇完之後 ，multiple choice 啦嚇，選擇題嘅。咁係根據上邊嘅嘛。我如果睇呢個咧，我旁邊有人啊，即係你知考試最興嘅啲人咁樣揈粒支筆咁揈㗎嘛。因為一揈咗咁咧，我一望，我冇曬㗎啦。我又要從頭第一個字開始又睇嘅。 喂，咁呢啲我都有咯。 哇，我好嚴重嘅，我呢個好嚴重嘅，所以咧我係我呢個睇呢啲嘢咧，我係幾論盡，所以我睇睇標題算嘅。所以咧，自從點解我睇新聞會近來多咗咧？呢幾年因為有蘋果同新聞，我唔係幫埋廣告，因為 係真係方便咗嘅，係真係方便 入腦啲係咪？ 方便方便 啊，係啊，呢個就係將嗰個邏輯嗰個 字啦，發埋啲影像入個腦度。但如果你直接睇影像嘅話，就直入咯。 我試過考試啊，佢考地產牌又好，考保險牌都係睇到咧，屌你又唔鬧得人嘅喎，整有啲人整下，我又唔掂咯，屌索性攞支鉛筆咧碌，我即係整整個。原本六角形的嘛，佢六角形我咪咪 A B C D E 咯，用一個咪冇咁啊，哇先，誒碌到係冇嘅，冇嘅冇嘅咪再碌過咯，碌到有嘅，哇焗住咁做法真係吹脹，因為你啲時間你搞唔到咁多題，不過當然唔係全部都係呢啲問題啦，如果全部問題就大鑊啦，有啲問題係一兩句嘅，一兩句跟住佢答嗰啲嘢，俾一篇文章叫我答咧就死得咯， 係。咪即係你聽啊，你聽個教主節目啫嘛，你唔使讀書噶，你咪學到好多四字成語咯。點吹曬字？佢唔聽個節目，你鬼知攞嚟擦鞋嗰啲節呢啲呢啲。 其實我有個 idea 嘅，好似今日請你嚟咧，我有個 idea 嘅，我有個江湖好有名好有名嘅過氣大哥，我聽講佢又係 cancer， 同埋聽講好嚴重，好似話就嚟走啊，佢就嚟走，我想刺激下佢喂。上嚟做個節目啊！反正你都唔怕得罪人嘅啦。我一路諗呢樣嘢就係咧，點開口好呢，因為佢我聽人講佢身體真係好差。因為點咧？佢因為我呢個江湖大哥咧，就佢曾經係判過啊終身監禁。判咗終身監禁係謀殺嘅。咁佢都出到嚟。咁啊，同我都幾熟啊。咁我想即係、我又好想即係幾趣有趣幾趣有趣嘅啊！請呢啲人啊。 嗱，嗰條友真係我諗啊，不過你拉我唔到，係咪先？講翻當年嗰啲嘢咪，好多人拗曬頭，俾人打咗鑊都唔知咩事啊！屌你講個， 其實我嚟嘅。 其實呢啲咁嘅啲題目咧，我相信啲觀眾啊，應該中意聽嘅， 接觸唔到嘛， 因為佢接觸唔到係咯，同埋佢哇，佢就我期望嘅，佢即係如果肯做嘅話，佢又肯唔肯爆咧？有啲人就唉，好似阿黃宇依家就已經。中咗風啦，中咗風係好嚴重啲，有一嬲過佢嘅。我話大哥啊，黃大哥，你有冇興趣出本自傳啊？哎呀，唔得㗎，我出自傳，一係冇人睇，點解咧？我唔開得名嘅話，有啲人，有啲女人，曾經同我咩過嘅，人哋依家又有老公啦，又有仔女，我點講得嘢啫？跟住又講下啲咩男人一啲。唔得嘅，我以前我人哋依家都大人一個，嗰時俾我打到只狗咁，佢好多啲嘢咁啊，出自傳啦，佢話唔得噶，等我差唔多走先啦。喂，佢中點解佢中我風？ 佢嗰陣時都好勁嘅喎，試過打交打到咧，香港唔夠馬就包機過去台灣打交咯，咁都得嘅喎。 係咪咁？我又唔知 道。唔係你問下佢出名。 我又講啊，黃宇一單嘢啊，呢啲我哋香港冇乜人知道啊。咁佢就係邵氏噶嘛，咁後來咧，佢邵氏咧，佢又好忠心啊，唔係周文懷，周文懷就拍檔早走啲，我叫 何冠昌， 何冠昌， 何冠昌，咁佢又好忠心佢嘅，佢呢個老江湖啊，又幫過佢啊，好忠心嘅，咁佢哋開咗呢個嘉禾，開嘉禾嗰陣時佢好紅啦都， 係， 咁啊何冠昌咧成日都同佢講話，唉，我哋請唔到明星，請唔到明星，即係佢嘉禾，即係邵氏。差不多好像 TVB 咁啦，即係嚟。咁啊，黃宇知道之後咧，俾佢成日俾佢啫。其實佢話後來話我聽咧，佢話一定係何冠昌係潑佢嘅。佢話點咧？因為佢邵氏好多年啊嘛，佢識曬路啊，佢走咗邵氏裏邊咧，就翻去 office 嗰度，佢知道曬啲明星啲合約喺邊嘅，翻咗櫃，佢好似賊咁咁啊爬入去裏邊咧，跟住又開咗全部啲明星嘅合約，全部偷走曬。偷咗翻咧就中意太知道嘅，偷曬啲合約咧，跟住翻屋企全部咧。就燒界咧，佢話咧，因為嗰啲合約全部有個銅嗰啲嘢釘住嘅，佢話就係嗰個銅嗰啲到咗廁所咧，到廁所濕埋，全部燒曬。 哇，咁多！ 所有明星包括咗阿五馬，阿五馬都唔知幾多謝佢。佢話嗰陣時佢好似一個月200蚊，唔知200蚊定400蚊啦， 冇 一個月。阿五馬就少過一半，唔知200蚊定100蚊咧。即係如果佢係200嘅，五馬100啦。佢阿五馬成日呻，即係話唉唔夠使啊嘛。咁啊，黃宇偷曬之後咧，唔好多謝佢啦。但係咧，佢話咧，阿邵逸夫叻人。點解咧？佢就唔能夠話出去話俾人哋聽，合約冇曬噶嘛。佢點咧？譬如佢嚟啊，就 call 阿仙人都係明星咯喎。call 阿仙人翻嚟，就話俾佢聽話咧。我想同你整咗新合約，我加你100蚊人工，或者包你200蚊人工。啲嗰啲明星個個 哇咁好嘅老細哦，每個重新簽咯，大部分就俾阿邵逸夫啊簽啊簽乜曬，但係個個加咗人工， 即係根本嗰班人都唔知自己份合約係咪 嘅，全部都係咁樣嚇。咁佢即係佢話俾我聽啦，呢個其中一樣嘢啦。 係 咁，佢就講好多其他嗰啲，即係有一個女星係佢以前女朋友。啊、就嫁了個香港非常有錢非常有錢的人、啊 嗯、我聽聞過 台灣大美人、啊、Henry 不要說名字、啊、他說跟他一起 屎忽下爬、啊、 他說他跟他一起的話呢，你不要看他那麼漂亮、啊、他有家全家屋都很骯髒的，很 漂亮的， 很漂亮的，他說全部都人都漂亮的，不要說家裡的東西、啊、 真的這些不知道、 啊啊、很多女都是這樣的，只有個殼就走出來、啊， 唔係佢自己個身最靚咯、 啊。我哋嗰陣時做電影見幾多啦？哇！平時大家閨秀頂佢見到。 佢講我聽有一單嘢咧，好笑。又唔開得名啊，女邵氏女星啊。咁佢嗰陣時佢老婆係林翠啊嘛。咁佢係邵氏拍戲有個女星咧，好有名嘅，就係、是、當年嚟講有應該有少啲咁多咧性感啦。嗰、那個年代性感同而家唔同啦。 嗯。 去佢屋企食飯。在個台底度攞腳撩佢，撩佢撈佢，我唔係 有台底交易喎呢啲， 大膽嘅喎。嗰陣你話大哥你有冇想象？我點會唔想咧？啲 人 哋主動喎， 咪咯，地方光啊。 跟住啊，當然唔係嗰晚啦，跟住啊約喺外邊。 依家嗰啲咪仲犀利，強國嗰啲。 哇！擺到明喎，而家 擺到明嘅真係嗰啲咩？嗰啲做導演級啊、製片級嗰啲啊，翻去拍戲你冇俾人知道你住邊度啲嘛？你成晚唔使瞓， 不停命敲門。我真係最近啱啱認一個咩北京戲劇學院落嚟揾我，揾我影。嗰啲profile picture 即係襟卡啦，如果我哋香港 model 嘅襟卡啦，話剝就剝咯，一啲都唔面紅， 犀利， 清曬， 慣咗可能。喂，我專業訓練 幾條友凍曬喺度，有男有女照剝。 幾時再拍啲硬照？ 我再揾你。 我可唔可以做咗十零廿個人？ 但係我而家講咗，我好唔好出相，我唔敢出就。 你又講啲嗱，你話講咩北京嗰啲啊？好多年前啦，我又係唔好開名，但係啲人上網實知嘅。TVB 咪請咗啲咩華南理工，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小花啊嘛。 係啦，冇錯。咁有個女藝人咧，嗰陣時咧，我就識一個淫妹嘅。咁我從來未幫襯過，但係我識人多，淫妹咧又親啲靚女咧，梗係約我，一定係舊海月。 嗯。 嗰陣時個海月喺個樂道嗰個 咧，車路。 咁啊飲咖啡嘅。咁啊俾咗相俾我睇啦。哇，姜哥呢、這個收$80,000，嗰、那個年代好多年前啦，回歸前咯，嗰、那個年代喺華南理工第一批人嚟， 第一批 有幾多？我諗成三十年都有啦， 冇幾多個剩翻喺度啦。 OK， 咁啊，佢啊話$80,000，我哇，我佢都值$80,000唔係啊嘛， 雙金。 咁我但係咧，我就介紹俾我一個旅行社啲行家，嗰、那個行家咧出咗名啊，好砌得嘅，好勁嘅，咁佢甚至乎將自己啲底下啲毛都剪到好短嘅，咁我問佢點解你要咁做咧，佢話 磨到人靚啊嘛， 佢話咧呢個等於男人戴咩叫羊眼圈啊， 係啊，磨到人靚， 總之好慣嘅變態嘅，都介紹俾佢，咁我同佢噏下啫，因為嗰啲老友記，我啲旅行社啲前輩，咁介紹俾佢之後咧，佢話佢要喎。哇，唔係啊嘛，$80,000喎，我梗唔即係雖然我嗰陣時候我都揾到啲錢嘅，但我都真係唔捨得嘅。好啦，過咗一段時間，因為我哋雖然行家，我唔係成日見到，一次又見到佢，譬如嗰個叫譬如仙人咁啊，譬如仙人上一次我介紹呢一個咧。$80,000得唔得？你男人自然好有興趣問呢啲啊，時候報 告。賽後檢討 係。哇，細張正啊！ 嗯， 呢、這個你知唔知我賺咗$60,000啊？嚇！哇！你咁犀利嘅， 調轉頭， 調轉頭啊！ 我先人，你點解賺$60,000啊？屌你，佢咁靚女，佢乜都做，又吹啊，乜都做曬。佢咁樣，如果佢肯夠對導，佢依家係第二女主角。佢如果咁樣嘅，佢咁嘅服務態度對導演嘅話咧，佢一個月內包佢做第一女主角。 嗯、 到第一女主角，佢$80,000，佢$20,000，佢起碼值$20,000啊！我估佢值$150,000到啦。所以如果佢$80,000賺咗$70,000， 即係計錯數。 唔係 佢計錯數啊！ 唔係計錯，我而家塞俾$80,000佢啊嘛。佢話佢呢個話如果佢咁樣嘅服務態度對個導演嘅話咧，佢一定咧下一部係做到第一女主角啦。做第一女主角，佢最得閒就收$150,000。 下一部一定擔正。 一定收15万，我依家8万蚊，我咪赚咗7万蚊。哇！你咁唔怪你话你生意做得成功过我， 数都计得几。 但系我识嗰个女仔，即系做咗第二女主角之后就翻广州啦， 冇波落嚟噶。 我拍过冇无线，拍过第二女主角，拍一个古装剧嚟嘅，好似。 哦，嫁咗人未啊？ 唔知道咁多年我都冇 follow 啦，翻咗去之后 两个字嘅， 三个字，三个字， 就费事公开啦。 唔系你可以好易查噶，你查嗰个十六年啦，跟住咧华南理工 唔系好多个嘅，第一批唔系好多个嘅， 唔系好多个啫嘛。 系啊，我谂好容易揾到。 咁就亦做咧，你嘅喂，你嗰啲點解你揾咁多裸女影嘅？你出寫真嘅？你有拍嘅？你 我有技術嘛？咪就 我同啲朋友 friend， 咁佢又唔介意，咁咪同佢影咯。 嚇咁奇怪嘅？ 有朵嘅。 其實香港地好多古靈精怪嘢啦， 係咪？唔係佢，你我影出嚟目的，你係出書啊？ 冇唔係啊，其實都唔係攞出嚟俾人睇添啦，自己個人咯，再睇完。 整得好靚啊！啲陰影咧， 我一啲都唔明喎，真係。你話嗱，女人貪慕虛榮啦，俾你拍咗。 嗱，主要咧係要個女仔係中意影相先。 嗯， 佢係喜愛攝影呢一樣嘢，係中意俾人影嘅先。 嗯， 咁而佢又接受到大尺嗰個方向咧，咁你先至可以引導到佢。喂，你就咁樣喺，譬如喺間房喺影樓，大尺係唔刺激嘅。咁你去邊度刺激咧？就喺條街度啦。 嗯， 咁你點樣引導佢？係啦。咁你又你自己影嘅時候，你又要緊張啲啦。有咩叫緊張？你又要揸燈，又要揸相機，仲要睇下有冇差佬喎。 嗯， 係咪好煩啊？ 咁你嗰啲先刺激喎， 嗰啲先成功感啊嘛。 咁就嗌定啦，譬如 set 好曬燈，咁揸定好相機，準備好啦，望完冇人啦， 先除。 係啦，一二三，咁一除佢一掉，咁我咪影。跟住好啊，搞掂咁就行噶啦，走噶啦。 唔系佢好啲，可能有啲嗰啲女仔嘅心态咧， 佢都中意刺激。我话俾你听，啲女仔仲激过你，你都惊差佬，佢望佢都唔望。我喺丽城桥对开嗰个桥底咪有同嘅，喺嗰一决影一次，嗰条女就剥咗啊，冇执翻件衫添，一路行。你褪下，你褪下，一路行一路影，一路行，因为啲车喺后边经过。嗰個哇慢曬，個個搞曬張，哇 驚炒車啊！咦，有啲差佬嚟， 好刺激！ 啲差佬嚟到都未必識得拉。 但係你唔維持得耐咯，三四分鐘你嗱嗱聲走㗎啦。 你五分鐘內你要隔完 曬㗎啦。我真係好唔明啊！ 好玩喎呢個。 唔係㗎，有啲女仔咧就趁住美好留線影啊嘛，即係喂第日自己攞翻出嚟，喂嗰個 身材 唔係好嘅解釋啦，咁係。你啲相其實點樣影都唔會特別噶啦，你至多都係用 Photoshop 將個背景改咗嘅嘢啫。 係， 咁但係嗰啲真係有經歷有個過程，你喺條街做嗰啲咁嘅嘢，但係你冇傷害人噶嘛，係咪先？咁你喺條街做嘅，咁你就算第時你俾人睇，即係嗰個女仔俾翻自己啲姊妹睇，哇！佢影唔到嘛， 係啊， 其他啲姊妹影 個女仔威過你啊， 我影到啊嘛， 犀利， 咁奇怪啊！ 而家啲人 嗰個 都唔明真係， 其實嗰、那個即係依家嗰個道德上嗰個尺度咧， 個枷鎖 係越嚟越降低嘅，係 都唔關道德事，夠唔夠膽啫？ 唔係咪叫 我又冇影響你啊？ 都要衝 性開放思想咧，應該講唔係 嗰個道德個，你都要脱咗出嚟先嘅，先得。 即係你要唔係要自 唔係？其實呢啲嘢就唔係話特登影響人嘅， 有啲禁忌咁。 你過得到自己咪得咯？ 咁你即係等於啲日本仔。租架开篷巴士，睇下开篷巴士剥啫嘛，咁你唔系开篷巴士，即系你唔系双层巴士，你咪睇唔到咯。双层巴士经过你咪望到。 哇，点止啊，大佬嗰啲旧。 唔系咁，你当然仲有啲楼都可以望。 鬼乸咁多客，佢喺个地铁度拍 A V 都得嘅。咁你 唔系嗰啲系报警嚟嘅。 我觉得最 真系有好多系真系喺个地铁度拍噶 A V。 唔系，我觉得最厉害嘅路标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拍 A V 嗰啲女仔咧，就人哋俾钱个女仔拍噶嘛。但系调翻转头，路标呢一份咧，就嗰个女仔俾翻钱啊，路标拍嘅。 唔系，我冇收钱。我 哇，义工啊！ 我义工啊！ 哇 ，OK 喎，咁样 烧下嘢算。 唔系咸湿啦，我见靓女见唔少啊。 系啊， 你我唔系咸湿，下次有啲机会叫我得。 唔系，系真系要研究下嘅。点解我？其實好多人咧個奇怪在咧係唔係話 女仔靚唔靚，佢肯唔肯喎？而係你咩心態去做呢啲嘢？ 我早幾日啦喺 Facebook 啦，我有個老友記啦嚇，叫雲立亮啊，佢放咗阿杜汶澤嗰個 Lisa 啊，嗰個咩 Genius Bar 嗰個嗰個助手咧，阿雲立亮話佢真係暴露狂嘅喎，跟住佢整啲相。哇，好大嘅尺度喎！佢又靚女，身材又好勁嘅喎。 嗰個邊個啊？嗰個 Chanel 叫 哦咩貝咩兒嗰 咁上下啦，好似嚇。哇，樣又唔錯，身材又唔錯啊！佢原來佢嗰啲咩？ 佢本身都係 影大尺。我冇嘅咩 Instagram 啊，我冇呢啲嘅。 唔係，佢本身都係影大尺嘅。有咗我哋攝影字， 有啲人中意大尺啊，對 大尺度，大尺度， 但唔係攞嘅。 攞大尺度， 大尺度咪攞咯， 一定攞 啊！ 系 啊， 其實你見到有一啲遮遮掩掩嘅相咧，譬如啲女仔影啲遮遮掩掩，有好多都已經係大尺嚟嘅。 係咩？ 係啊，乳貼都冇嘅。 係嘛？ 所以先要遮遮掩掩，連乳貼都使乜遮？ 嗯嗯，仲有兩分零鐘啊！啊，咁仲有啲咩特別嘢啊？ 就咁。你近排點咧？我都想。 哇！今年我有託例啊！今年我 係咯， 今年我真係。 不是因為呢我都想問一問永念庭的事，因為我咁啱我爹哋都要起身啦，要起身 夠鐘， 所以要睇下 有冇嘅話。永念庭咧就一月一號咧就起價， 嗯， 咁咧同埋咧，係啊，咁一月一號起價，但係咧咁樣嘅，其實賣呢啲嘢咧唔係咁多人識賣嘅， 嗯， 我哋好多代理，咁我市場總監我高級咧，咁我有個方法咧係賣得平過永念庭。 嗯、 不但止，甚至無雖然係起價，就算一月一號之後幫我買嘅話我有兩個禮拜嗰個 緩衝 期咧，我係可以賣到2017年嘅價錢。 哦， 哇！即係上一年喎、 啊。係啊，即係個係，即係雖然我有香港， 是真係要同你傾傾啊。 香港有啲人咧就即係賣啊，你都有識啲人係邊啲嘅，你知㗎啦，賣啦，佢哋係唔識賣嘅，唔識賣我啲個即係呢種咁嘅巧妙嘅，咁啊真係。即係投資又好啦，我覺得啊，咁我係勤力咯，最主要係勤力。我同我太太兩個差唔多全職啦。我依家保險公司我一個月，我今年我翻個保險公司翻四次五次啫。嚇、我就好勤力。我今年6月1日至30日，公司話俾我聽啊，原來你30日日日都去澳門，我冇過夜嘅。 但你嗰啲做 MPF 唔使咁成日翻公司㗎嘛？ 唔係，你其實做保險公司咧，你有數就得㗎啦。你有數咧，你喺公司就係、是、 大佬， 就大佬啦，即係咁講。我又唔係大佬，我 title 好低㗎嘛。 嗯， 我叫 unit manager 啫嘛。但你有數嘅話，公司就唔會隔你㗎。係 啊，即係有數嘅。 同埋我有數，我啲數都唔高。 嗯。 最緊要係我做 MPF 嘅話咧，我開到啲單係啲名牌公司。 嗯。 啊，譬如好似福臨門。福林系人知啊，富豪飯堂啊，我開到佢啦，咁啊開到啲好有好巴閉嗰啲，譬如上市公司啊，係啦，咁喺一般公司嚟講咧就好重 要， 因為佢係一個 job reference 嘛， 聲譽 話呢間有我哋做呢間， 呢個就係你本身自己人脈， 呢個係啦， 廣你咪可以做得到。 不過講真，你呢個135,000呢個雙人位，而家香港單位 啊，係我你咪問呢個咧， 單位 香港咧政府舊年咧就立法局通過咗即係發牌制度。 嗯、 所有規定他們領牌，但是依家都未有一間有牌。 嗯， 未有一間有牌的話，依家香港普遍平均價賣30,000一個位度咯。 即係表一嗰啲啊 嘛，係表一啦嚇，表一啦，叫做30,000一個單人位啦嚇。咁、 啊、 如果你估佢出咗牌之後，佢會唔會大幅起價咧？ 梗係 會，一 定會啦。 如果大幅起價嘅話咧，可能佢會賣到成我估計，因為出牌個要香港11個部門。 系 咯，苛刻啊！咁佢好苛刻，同埋要補好多地價。 不過講真， 佢哋賣可能要賣60,000一個單人位。我哋依家最平係13,000雙人位。 咩雙人位？ 其實有翻咁上下年紀都真係要諗定㗎啦。 個個去到澳門睇咗現場咧，係好 surprise 咯。話乜依家啲骨灰庵係去到咁樣嘅級數啊，靚到。嚇！你話香港個舉例啊，啲玄學院、寶福山啲，喺我就睇咗啲嘅咩重慶大廈賓館咯，我哋係永美皇宮咯，真係咁樣啦嚇。喂，唔好講咁多啲我哋啲嘢啦，咁我就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嘛？今日多謝曬你， 多謝 唔曬， 一間宵夜我嘅。OK， 邊個都冇所謂。 好，拜拜， 拜拜， 下次再見嚇。